撒母耳传的第五讲，撒母耳上的第七章。首先要向大家做一个道歉。我本来今天应该是跟大家讲一个父亲节的信息，是吗？其实我真的预备了一篇是有关父亲节的一个信息，就是以利和他两个仔的关系。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两个礼拜前就忘记了，我真的讲了这篇道、就是以利和他两个仔。现在呢，这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想找回这篇道来讲，发觉自己已经讲了，真是大头虾，所以没办法，今天要跟大家讲另外一篇道，就是怎样能够一心归顺耶和华。其实今天这篇道不是说成是给父亲，也是给所有的母亲，也是给所有做仔女的、做儿女的，就是怎样能够一心归顺耶和华。今天的经文其实是取自撒母耳上的七章三节。本来我想给他一个题目，就是撒母耳作以色列人的士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但我见到在经文里面真的有七点很重要，教我们怎样能够一心归顺耶和华，所以我最后将这个题目都改了。刚才我们都读到经文，知道约柜已经回到以色列人那里，放了在便雅悯支派境内的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就在亚比拿达的屋企。而示罗呢，本来在会幕所在的地方已经被非利士人夷为平地，不再是耶和华圣所所在的地方。而我们知道大卫是要在一百年之后，超过一百年才将约柜运回去耶路撒冷，以致以色列人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在约柜的面前再次敬拜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一段很黑暗的时候。经文说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上的七章二节。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在哪里做了什么事，经文是没有告诉我们。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至到六章是没有提到撒母耳的事迹，但我们知道撒母耳将会很快就带领以色列人一心归向耶和华。撒母耳我曾经讲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先知，就是一个非常之动荡不稳定的时候，神叫他在两个时代的中间建立一条的桥梁，就是士师时代和君王时代的中间建立这一条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撒母耳亦都知道，若果以色列人不将耶和华放在首位，不是单单去侍奉他的话，以色列是会失败，以色列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这个亦都是原因，他在便雅悯米斯巴的地方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要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一心归向耶和华。这个呼吁我相信今时今日都是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一心归向耶和华。在撒母耳上的七章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他录从你们的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记的一开始其实提醒我们和士师记没什么分别。记不记得我讲士师记的时候都讲过，士师记其实是一个七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神就兴起他们的敌人来到攻打他们，征服他们，甚至是奴役他们。当他们受到敌人的压迫，他们向神来到呼求，神就差派士师来到拯救他们。但是很可惜，拯救了他们之后，他们又忘记了，跟我们都很相似。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呼求神，但是过了之后事过境迁就忘记了神，所以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当时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由下至上的人都不能够向神专一。我们见到在家庭以利加拿，他不能够是对妻子专一， 当哈拿是母仔生，他就立刻娶以利。我亦都讲过，在圣经里面时时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代表我们同神的关系。他不能够向妻子专一，亦都代表以色列人不能够向神专一。而的确以利他就是尊重他两个仔多过尊重神，他都不能够向神专一。所以由下至上，撒母耳记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都系有好大嘅问题。就喺呢个时候，神兴起撒母耳嚟到拯救以色列人。嗱喺诗篇嘅九十九篇第六节话，在他在神嘅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嘅人中系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一节的经文是将撒母耳和谁来到比较话？和摩西来到比较。我亦都讲过，撒母耳就是一个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吗？近的预言就是关于撒母耳好像摩西，远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是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因为撒母耳求告神的名，神就应允他。好多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腓利士人，认为有约柜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没有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以色列人自己内在的罪，以致带领他们失败。大祭司以利一家人就被我们见到，就是这个问题。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会与神和好，脱离他们的困境。今日我同大家讲点样能够一心归顺耶和华，一共系有七点咁多。第一点就系要转回归向神。第二点就系离开罪，离开我哋嘅偶像。第三就系要服从神嘅旨意嚟到侍奉神。第四点就系要倾心，倾心如水喺圣经入边嘅意思就系要向神倾心认罪。第五点就是要信靠依赖耶和华，而第六点就是要记得神曾经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而第七点就是要殷勤地来到为主办事。这个不单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七点，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首先我们看看如何能够转回归向神。撒母耳话要以色列人一心归顺耶和华，其实这个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神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三节。以色列人都跟我们一样是很自我，我们其实都很多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你要我们转回归向他。悔改这个字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悔改就是180度走回转头。本来你是向东边走的，你突然间转回就是180度走回转头，现在向西边走。本来你是离开神的，但现在你是归向神。所罗门王当他是起圣殿，将圣殿献给神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预言，是有关以色列人。在列王纪上的八章三十三至到三十四节，他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前，又归向你，亦承认你的名，在你的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人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所罗门预言到以色列人有一天会得罪神，离弃神，以致是会被神赶他们离开应许之地。但是他说若果他们肯转回的话，他求神是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令到他们可以归回应许之地。我们知道这个在说历史当中的确是实现了，只要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神是会宽恕他们。一心归顺耶和华，不是说当我们有逆境，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死死地气走回去神那里，是了，你赢了，我现在归顺你，不是这样。 亦都唔係話有條件嘅去歸順神。嗱，我歸順你啦，神，嗱，你就要點點點，你識做啦，唔係咁樣樣。甚至唔係話要神企喺我哋嗰邊。嗱，我講過好多次，我哋唔係要神企喺我哋嗰邊，而係我哋要企喺神嗰邊，係嘛？如果神企喺我哋嗰邊，我哋仲使唔使轉回歸向啊？唔需要啦，係嘛？神都已經企喺我哋嗰邊。但係若果我哋要企喺神嗰邊咧，咁我哋就要轉回歸向啦。你哋見唔見到呢個分別？喺帖撒羅尼迦前書嘅一章九節話：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侍奉那又真又活嘅神。嗱，其實我哋每一個嘅基督徒，當我哋最早接受耶穌基督嘅時候，我哋都係離開我哋嘅偶像。嗱，講呢啲嘅偶像未必係喺神台上嘅偶像。嗱，但係亦都當然，若果你以前係拜佛嘅，以前係回教徒，當然你係要離開呢啲壇上邊嘅偶像。但係好多時我哋所講，我哋離開咗我哋嘅偶像嚟到接受耶穌基督，係我哋心入面嘅偶像，亦都是世上我们追求一切的事物，我们是离开这些来到接受神，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很多时这些心入面的偶像，世上我们追求的偶像，其实是比神台上的偶像是更加的危险。撒母耳是要以色列人全心全意归向神，不是部分的，不是说分心咁样嚟到系侍奉神，而系要一心一意。嗱，我讲过好多次，神唔系话你有十样嘢喺你嘅 list 上高，你将神放喺首位。神唔系要呢样，神系要你只有你嘅 list 上高只有一样嘢，就系将佢放喺首位。嗱，呢一个就系全心全意嚟到归向神。嗱，除咗回转咧，仲要离开罪。在历代志下的七章十四节，或者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有没有见到啊？若果我们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是会宽恕我们。所以第二点是要离开我们的罪。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会众就去找他，这个会众犯了婚外情，他就跟这个牧师说，我现在忏悔了，牧师。牧师就立刻问他，那你跟这个女人分了手没有？这个人说没分手。个牧师说，你立刻在我面前打电话给他，跟他分手。这个人说，我不忍心，我 不忍心跟他分手。个牧师甚至说，你将你的电话给我，我而家帮你打个电话俾佢。喂，呢个人话唔好啊，牧师，我真系唔想咁做。嗱，若果呢个人系咁样嗰阵时，你谂佢系咪真心嘅忏悔？佢系咪真系离开佢嘅罪？绝对唔系，系嘛？真正嘅悔改系离开我哋嘅罪。若果我哋嘅生命当中系有任何嘅事物，有任何嘅人，若果系占据我哋嘅时间，占据我哋嘅金钱，我哋嘅精力，是多过我们摆在我们、在神的身上的话，这一切都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还有呢，你怎知道一样东西是你的偶像、就是好像这个人那样，你不肯放弃这样东西就成为了你的偶像，是吧？所以我们都是要不单止转回，我们是要离开我们的罪。在撒母耳上的七章三节，或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其实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仍然是会有很多的偶像。敬拜偶像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是他们的问题。由他们的始祖之一雅各开始，记不记得雅各啊？雅各他的家人是有很多很多的偶像随身带在他们的身上。在创世纪的三十五章第二节，犹太人当他们是去到埃及地，他们甚至是敬拜埃及人的神， 那些神和女神他们都敬拜了。后来出了埃及之后去到旷野，他们仍然是敬拜偶像。我们怎知道啊？使徒行传的七章四十二节至到四十三节都有话给我们听。所以摩西就命令以色列人要除去迦南的偶像，他们亦都接纳了当地迦南人的偶像。而今日撒母耳特别提到巴力和阿斯他录两个偶像。巴力是哪个啊？巴力就是迦南人风暴之神，我们等阵会见到。当以色列人他们有旱灾有饥荒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希望有更加多的丰收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拜巴力，学埋那些迦南人。另外阿斯他录呢是生育的女神，所以当他们没有仔生，当他们是想他们的收成是更加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拜阿斯他录。问题就是当他们拜阿斯他录这个神的时候，这个偶像的时候，他们的敬拜是会有很多淫乱的行为。巴力和阿斯他录可以说得是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当中是最严重的两个。昔日神在说西乃山颁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的形态出现？没有任何的形态，神只是用他的声音和以色列人讲话，好像打雷一样，但他没有用到任何的形态。为什么？因为如果当以色列人见到有任何的形态，他们就会雕刻这些偶像来到敬拜。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神知道神不用形态来到跟他们见面，所以透过任何的形体形态来到敬拜神都是偶像。除了撒母耳要以色列人转回离开他们的罪，第三点是要他们服从神来到侍奉神。弃绝假神只不过是归向耶和华的开始，我们一定要准备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是能够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撒母耳上的七章三节。我们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以利和他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有没有单单侍奉耶和华？他们没有。以利呢，他尊敬两个仔还尊敬多过神，所以他当两个仔就是他的偶像。而他两个仔呢，他两个仔哪个是他们的偶像啊？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为什么？他们将自己的地位凌驾到高过神的地位，将神的祭物据为己有，还跟会幕前的妇女来到行淫，是吧？他们已经是完全眼里面是没有神，将自己的地位提高到是高过神，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所以他们是被腓利士人来到打败，所以其实腓利士人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再强一点的敌人神都能够是帮助他们克服。问题就是他们不能够单单侍奉神，专心来到侍奉神。其实他们打败第一场仗的时候已经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警告。第一场仗他们只不过是死了四千人，如果当时他们立刻转回归向神，离开他们的罪，服从神来到侍奉，单单侍奉神的话，他们是会得到胜利。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还带埋个约柜去打仗，当个约柜是偶像，是吧？以致他们今次是一败涂地，死了三万的士兵。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十四至到十五节，经文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拣选所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有没有见到这节经文一开始就讲敬畏耶和华？有没有见到侍奉耶和华出现多少次啊？侍奉这个字出现了七次那么多。 嗱，仲讲到系要离弃偶像，除掉偶像，系嘛？所以我哋见到除去偶像同埋侍奉神嘅关系。当我哋唔除去我哋嘅偶像，我哋唔能够系单单咁嚟到系侍奉我哋嘅神。嗱，当我哋唔除去偶像，经文话我哋唔能够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唔能够单单地侍奉他。嗱，喺书士师记嘅二章十一至到十二节，经文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去侍奉诸巴力，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嘅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的怒气。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他们应该敬拜神，但是结果怎样？他们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们去拜诸巴力，离弃神，使到神发怒。使到神发怒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神的怒气向他们燃烧。神的怒气向什么人燃烧啊？就是那些拜偶像离弃神的人。今时今日我们是很少再听见有牧者在台上说神的怒气，是吧？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喜欢听，没有人喜欢听有关神怒气的信息的。个个喜欢听什么啊？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吧？就是喜欢听这些。这些不是错的，神的确是充满爱，神的确是怜悯，是恩典。但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属性分开了，只是说这些。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之一也都是他的怒气，他的怒气是会向那些犯罪的人来到燃烧。神是没有改变到，圣经仍然都是几千年前那部的圣经，是一直没有改变到。改变的是谁啊？改变的是我们，现在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信息。亦都是有很多人，他们是不喜欢听神的怒气，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喂，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你为什么说神有怒气？圣经明明说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是有忍耐的。是，神的确是忍耐的，神的确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圣经亦都告诉我们，神的忍耐是有限的，是有限的。在主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有没有见到啊？你要等耶和华相近的时候你去求告他，你不要等到耶和华是远离你了你才去求告，已经是没用。在主创世纪的六章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这句经文是出自哪里啊？创世纪的第六章，就是当时个个都犯罪，以致神话我要用洪水来到审判世人，记不记得啊？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因为他们是义人，以致他们是能够逃脱，是吧？其他的人都遭到神的怒气向他们来到燃烧。而今时今日，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色列人都是很需要有一个领袖来到带领他们转回归向神，离开他们的罪，来到是单单侍奉神。这一个就是撒母耳。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倾心向神倾心。在撒母耳上的七章五至到六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把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米斯巴这个城是在树基列耶林的东北大概八里的地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日后我们会见到撒母耳会巡回几个城市，而米斯巴就是其中一个。 嗱，今日嘅经文所发生嘅事，有好多个学者都话，好可能发生喺住棚节。记唔记得大家吓、啊？我哋主日学嘅时候都有讲过，系嘛？住棚节以色列人有啲乜嘢嘅传统啊？就系、是、打水晓在耶和华嘅面前。呢、这个就系要纪念住棚节，就系、是、纪念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嘅时候冇水饮。是神赐水给他们，所以他们在住棚节就要打水晓在神的面前。这个同样的经文出现在撒母耳下的23:16，大卫将来也都会这样做。我下一年就会跟大家讲大卫的故事，讲大卫传。犹太人的经典著作塔根，塔根说洒水这个礼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向神倾心认罪，就是洒水的意思。撒母耳是要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洒水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在神的面前真正认罪悔改，要他们用一个外在的仪式来到代表他们内心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不单只是洒水，他们还要禁食。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人的传统的习惯，一年一度在赎罪日，在住棚节之前，他们是要禁食。这个的传统由利未记16:2就已经开始，犹太人就会在赎罪日认罪悔改，求神来到是饶恕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心中是有罪，没有向神来到认罪悔改的话，神是不会听他们的祷告。这个是诗篇的66:18告诉我们。所以不单止他们是要除去他们的偶像，不单止他们是要离开他们的罪，他们还要是向神认罪悔改，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到宽恕他们。所以今天的经文说，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去到神的面前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要接近神的话，我们自己都要圣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能够接近神。在希伯来书的12:14说，不圣洁无人能见主面。记不记得这节的经文？当一个人越来越接近神的时候，他越来越会见到自己身上的罪，他就会是越来越警觉自己的罪。记不记得保罗啊？他是写了13新约书信的保罗，他说什么啊？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夫，是吧？提摩太前书的1:15。喂，保罗应该是很圣洁的，为什么他会说自己是罪夫啊？就是当他越来越接近神的时候，他越来越见到自己的罪。好像罗马书的7:15，下半年我就会跟大家讲罗马书的5-8。保罗在说罗马书的7:15说，我应该做的事我不去做，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反而去做了，是吗？就是当你越接近神，你越会见到自己的不足，越会自己见到自己的罪。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为弟兄姊妹很担心，因为不止一次的了，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找我，说牧师我哪有罪呢？你整天就是讲罪，说我哪里有罪呢？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又不奸淫，又不掳掠，我哪里有罪呢？十戒我都守足的了。喂，十戒守足似哪个的讲的话？路加福音的18少年的官，记不记得啊？他来找耶稣基督，他说十戒我全部守晒。他是不是真的守晒？我相信是字面的十戒他是守晒，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讲啊？我们要守十戒的精义，是吗？耶稣基督说，当你是对一个弟兄发怒，你已经是犯了谋杀。当你的脑里面是有淫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犯了奸淫。有没有见到，当如果你是要守十戒的精义的时候，你是很难守得到的。你越是接近神，你越是见到自己守不到，你越是觉得自己是罪魁，就是好像保罗一样。所以撒母耳是要以色列人去到神的面前来到是倾心，来到是认罪。神对以色列人立约，他的应许就是说， 若果你们真诚的在我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是会赦免你们的罪。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早在利未记的26章40至45节是有讲，同新约也是一模一样。记不记得约翰一书1章9节使徒约翰怎样讲？他说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犯罪的时候认罪悔改去到他的面前的话，神是会宽恕。但是在这一节的经文之前，若果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呢，你就是自欺欺人，真理就不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是要小心，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有罪。大卫也都是讲过，他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的51篇。这个是大卫犯了罪，他和拔士巴犯了很大的罪，奸淫，而且是杀了人之后他向神来到忏悔的时候他所讲的话。神不是要我们献祭，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啊，不紧要啦，献只牛俾神，献只羊俾神啦，冇事噶啦，系嘛？大卫话唔系啊，神唔要你献祭，神系要你有忧伤嘅灵。当我哋为咗自己嘅罪有忧伤，去到神嘅面前，神系会宽恕我哋。嗱，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佢要以色列人倾心向神认罪。嗱，审判以色列人系乜嘢嘅意思啊？就是要给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是吧？分别出来什么是圣洁，什么不是圣洁。这两节的经文和以西结先知所讲的是很相似。在以西结书的26章22节，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眼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渎。有没有见到啊？分别什么是圣，什么是俗，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而在以西结书的44章23节都是很相似的经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别圣洁和不洁净，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这个就是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要他们知道这些的分别。这个其实正是以利两个仔所没有做到。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当时以利已经年纪很大，他年纪老迈，老眼昏花，他就将他事师的职责是给了他两个仔。他两个仔应该是分别这些事的，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圣洁与污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但是两个仔没有做到，是吧？所以撒母耳上的4章18节说，以利作以色列的事师40年他就死了，跟住就是撒母耳承继以利成为事师，撒母耳就真的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审判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不单止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呢，这些审判是包括国内的行政，还有包括国外的事工，亦都包括战争，这一切都是撒母耳的工作。撒母耳就成为扫罗，以色列人第一位王之前的最后一位士师，就是撒母耳。讲了4点了，我们要一心归向耶和华，第一是要转回向住神，第二点是要离开我们的罪，第三点我们是要单单侍奉耶和华，第四点呢是要向神倾心认罪，第五点呢是要信靠依赖神。当腓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他们就怀疑以色列人是要来攻击他们，所以五个腓利士人的领袖就决定向以色列人来到进攻。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常备军，不是好像现在的以色列是很强大的，是吧？但是当时他们是没有预备好的军队，他们的领袖也都不懂得怎样来到训练军队，好像散沙一盘。 所以当他们有仗打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耶和华，是吗？他们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向神来到祷告。在诗篇的二十篇第七节，为有人靠驹，有人靠马，但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的敌人就是靠驹靠马，以色列人靠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撒母耳上的七章八节，所以说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有没有看到啊？他们走去求撒母耳，喂，你帮助我们向神呼求啦。头先我们见到诗篇的九十九篇第六节讲什么？求告神明的人当中，以撒母耳是吧为神所喜悦。我在书介绍撒母耳记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头先也都讲过，就是撒母耳是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吧？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曾经做过什么事啊？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同亚摩力人争战的时候，记不记得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地上来到同亚摩力人来到争战，摩西在哪里啊？在山上举高他之杖，是吧？他举高神的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他累了，落返落嚟，不可以再祷告，以色列人就打败。到最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帮助他两只手举返起来，已经累到半死了，不怕。有两个人每边撑住他的杖，帮助以色列人来到打胜仗。有没有见到这方面又是好像摩西啊？是吧？撒母耳就是求高神明，以祷告帮助以色列人能够得胜。那些信靠神的人就是什么的人？就是转回归向神的人，就是那些离开罪的人，就是单单侍奉神的人，是吗？每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能够救自己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做得到，是吗？他们就不是信靠神，他是靠自己的力量。其实很多时候人都要去到山穷水尽才倚靠神，就是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就是神的起头，是吧？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笨，等到山穷水尽才去靠神呢？我们应该一早就倚靠神，这样才是聪明。撒母耳为人民祷告，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刚才诗篇的九十九篇第六节已经讲了我们听，他是求告神明的人。而在撒母耳上告诉我们听，在撒母耳的生命当中，他是不断祷告。撒母耳上的七章八节九节，是吧？撒母耳上的八章六节，十二章十九节，二十三节，十五章的十一节，有没有见到啊？撒母耳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那天神就应许了撒母耳的祷告，当撒母耳在傍晚的时候献上燔祭的时候，神就以打雷来到帮助以色列人战胜腓利士人。腓利士人当时一片的混乱，以色列人就能够出来是将他们击败。其实当我们知道这一位巴力腓利士人的神是风暴之神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啊！这节经文为什么？因为神是用打雷击败腓利士人的嘛，是吧？喂，你们的神这么厉害，巴力是暴风雨之神，神现在就是用打雷来到击败腓利士人，有没有见到啊？其实这件事哈拿在说他的诗歌撒母耳上的二章十节已经是有预言了。哈拿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抹受高者的国，是吧？当时腓利士人阵脚大乱，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将他们打到一派涂地，将他们追赶到去，直接去到伯甲这个地方。撒母耳在树世上的日子，经文告诉我们听，耶和华令到腓利士人远离以色列，从以格伦到加特的地方成为腓利士人东边的边界。我开始讲撒母耳的时候讲过，腓利士人是有五个主要的城，其中两个就是以格伦和加特，现在是被以色列人占据了，成为 他们西面或者是腓利士人东面的边界，是吧？嗱，犹太人收复了以前失去了很多的地都攞返返嚟，而且他们还同在树约旦河和这个地中海当中之间平原在西边的亚摩利人能够和平相处，因为亚摩利人不够胆来到攻击他们。每当神的子民是靠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资源来到办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失败，就会令到神的命蒙羞。但是每当我们是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神就会带领我们得胜，我们就能够将荣耀是归给神。有没有见到啊？祷告其实是比军队更加重要，是吗？这个也是原因，我相信为什么约阿斯王他曾经叫以利沙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在树列王纪下的13章14节，就是因为以利沙是神的先知，他是向神来到祷告。以利沙他亦都曾经叫他的恩师他的导师以利亚，给他同一样的名字，叫他做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在树列王纪下的2章12节。如果我们要专一归向耶和华，我们亦都需要记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就是第六点。在撒母耳上的7章12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这个字在说撒母耳上一共出现了3次那么多。我曾经讲过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帮助的石头，是吗？在圣经里面时时说神是岩石，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台阶。以便以谢就是从神而来的帮助。其实以色列人真的有很多立石为记的传统，第一个立石为记的相信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之一，就是雅各。他在帕特利这个地方立石为记敬拜神，在创世纪的28章和35章。在约书亚记里面，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约书亚记啊？有很多很多立石为记的事迹，是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令到约旦河分开给他们过去，是吗？他就在树约旦河的河底立了12块的石头来到纪念。他过了河之后，去到约旦河的西面吉格的地方，他又立了12块的石头。还有呢，他们第一次攻打艾城的时候，是因为亚干犯了罪，拿了当灭之物，以致以色列人是大败。以色列人处理了亚干的事之后，在亚干的尸体上立了一大堆的石头来到做纪念，要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好像亚干一样来到是叛逆神。而当他们打败了艾王，亦都是立了一大堆的石头来到纪念神给他们的胜利。还有记不记得基遍人？基遍人他们扮鬼扮马，扮到自己好像是很远来到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神跟他们说在树迦南的地方的人他一定要赶尽杀绝，所以这些基遍人就扮到自己好像很远的路来到，以色列人真的跟他们立约。立了约之后第三日才发觉，哎呀，被他们骗了，原来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来的，很近的啫，原来住得，但是已经立了约没办法。后来迦南人5个王见到基遍背叛他们，于是派兵来到攻打基遍，约书亚就出兵来到救他们，因为曾经跟他们立约，将5个王困在山洞那里，将一块石头摆在树的洞口，这块石头就变成一块纪念的石头，而最后5个王都死在这个洞穴。还有最后一个石碑是什么？约书亚临死的时候立了一块见证石，是要以色列人发誓单单侍奉耶和华，是要服从神，在约书亚记的24章。其实以便以谢这个字的名字还有一个意思，除了可以解释做一 一塊幫助的石頭，亦都可以解釋做一樣嘢，兩邊都有一個結。嗱，呢個好有意思嘅，就係好似中國人講乜嘢啊？有頭有尾，係嘛？神喺樹開頭呢條繩嘅頭結咗一個結嘅話，佢一定會帶領到你去到另外嗰個結，就係有頭有尾嘅意思。嗱，中國內地會嘅始創人戴德森 （Hudson Taylor）。他在每一个他住过的地方都有一个环匾，这个环匾上高写着什么？以便以借耶和华以勒，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准备帮助我们到达最后一步。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神所开始的，他一定是会是带我们去到终点。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当神帮助我们脱离了困境之后，就会怎么样啊？不记得了，没了件事了，是吧？又好像以色列人，记不记得士师记里面的恶性循环啊？是吧？神帮了他们之后就不记得了，又犯过罪，是吧？我们都很需要，好像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是要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嗱，最后一点，要一心归顺耶和华，就是要殷勤地来到为主来到办事。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有三点，他是很殷勤，他是巡回来到是探访不同的城市，第一点。第二，他是审判以色列人。第三，他是足坛来到是敬拜神。那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巡回探访不同的城市。撒母耳自己是住在拉马这个地方，但他就建立了一个巡回的事工，去探访伯特利、吉格和米斯巴。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教导神的律法，提供建议和作出判断。他两个仔呢也都在别士巴和他一起来到服务。以色列人真的很幸福，是有一个这么好的领袖来到带领他们。还有第二点呢，我说他审判以色列人，是吗？我们怎么知道他审判以色列人？撒母耳上的七章十五节说他作以色列人的士师，成为一个士师就是要审判的意思。而在七章十六和七章十七两次讲到他审判以色列人。我刚才讲过，审判就是包括教导人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吧？以致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罪，我们先至能够是离开罪，远离罪。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足坛。撒母耳上的七章十七节，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足坛就是代表敬拜神。撒母耳知道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力量是哪里来？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是吧？他可以审判，他可以去巡回，但是最后这个力量是出于神，所以他筑一个坛来到敬拜神。撒母耳就是一个殷勤的人，他巡回以色列，审判教导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来到敬拜神。在这里箴言的十二章二十七节说，懒惰的人不敲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一个很懒惰的猎人打了一些猎物回来，他都不懂敲来吃，是吧？他很懒，但一个殷勤的人呢，是会得到很多宝藏，是会得到神的祝福。讲到这里的时候，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今天来到一个撒母耳记、撒母耳上的一个段落，就是一至到七章是讲到撒母耳的故事，但是由八至到十五章就是讲到扫罗的事迹，讲到扫罗的崛起，他成为王和他的衰落。虽然的主角是由撒母耳现在变成扫罗，但是仍然可以讲得是撒母耳传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是撒母耳高立扫罗，以色列人第一位王，亦都是撒母耳高立大卫来到是代替扫罗，所以仍然都是撒母耳传的一部分。今天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回来就是回顾这七点，怎样能够一心归顺耶和华？第一，就是要首先转回归向。第二呢，离开罪，离开我们心中的偶像。第三呢，是要服从神，单单侍奉他。第四点呢， 是要倾心如水，倾心向神来到认罪。第五点呢，是要全心全意来到信靠神。第六点呢，是要纪念神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一切。而第七点呢，不要懒惰，要殷勤来到是办事，能够是侍奉神，能够是分别什么是圣洁，什么不洁，能够是殷勤这样来到是敬拜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让我们见到撒母耳上第七章，让我们见到撒母耳是带领以色列人是来到是专一归向耶和华，以致他们是能够单单侍奉他。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撒母耳所教导的以色列人的那七点，就是我们要转回归向神，我们要远离我们的罪，我们要单单侍奉耶和华，倾心认罪，全心全意这样来到信靠神。我们要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最后我们都是要殷勤地来到侍奉，殷勤地来到敬拜神，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